红旗点天天有聊，今天咱们聊一聊对外援助。中国对外援助呢，不是什么新闻，免除他国的债务也不是什么新闻。比较少见的是什么呢？是人民日报发文章专门解释这些事儿。9月26号的时候，习近平主席呢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免除债务。同时呢，宣布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两天以后呢，9月28号，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说中国的这项决定获得了国际各界的高度评价，习近平的演讲多次被现场的热烈掌声打断。但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上也有少部分人对中国免除债务的决定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又是免除债务，又是输钱，中国自己还有很多贫困人口，应该把钱首先花到自己头上，而不是搞免债做外援。人民日报呢不回避网络上的议论，这个值得表扬。人民日报提出了5个论点支持中国政府免债的这个举措。第一呢，就是免债是大国经常做的事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应该缺位。第二呢，中国提供援助啊，虽然不求政治回报，但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声望却与日俱增，打破了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那1971年的时候，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就像毛泽东说的，联合国128个成员国中赞成我们的票一共76个，非洲国家26个，现在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习近平也说呢，说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第三点呢，中国对外援助并非是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的，能切实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的。第四呢，就是外援啊可以改善他国的这个发展环境，有利于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出去，中国呢并非冤大头。2014年1到11月中国在非洲新签的承包合同工程啊，一共是708亿美元，从当年的免除 189.6 亿人民币到获取708亿美元的大单，你看不是特别冤吧。第五呢，中国确实还有很多贫困人口，不过我们自己的扶贫工作呢并没有耽误。2015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补助地方部分是460.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8% 等等等等啊。五点，人民日报热切地维护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这个态度，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呢，有各式各样的疑问和意见，我想也是正常的。但我忽然觉得啊，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其实我们都没有充足的这个说服力，因为我们都不了解详尽的情况。比如说这些年我们到底输出了多少外援，又接受了多少外援，谁有准确的数据可以看看。所以呢，我呢就根据有限的这个资料，咱们来捋一捋新中国对外援助和接受外援的这个情况。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联是世界上唯一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援助的重要国家，除去抗美援朝，主要是156项建设。苏联的技术和援助的重要性不论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但苏联人几乎没有提供过无偿援助。1949年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出国就去了苏联，在那儿待了近2个月，结果要到了2笔贷款，第一笔只有3亿美元，据说只有毛泽东要求数额的一小部分，第二笔多少比这还少，1.3亿美元，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周年时候宣布的。与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时期工业投资250亿元人民币相比，这2笔贷款根本不算什么，和中国对外援助相比呢，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比如1968年当时中国对外援助多少，22.4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 6.2%。 而1967年就是这之前一年啊，中国的财政赤字是22.5亿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一年啊，中国财政赤字22.5亿元，后一年中国输出外援22.4亿元。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是非洲兄弟抬进去的。那我们对非洲兄弟都做了哪些好事呢？当年最有名的是坦藏铁路，由马季唐杰忠的相声为证，专门有相声说这事儿啊。中国虽然这么乐善好施，但是不接受外援。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中国拒绝了外援，不管是外国救援队还是帐篷食品呢，一概不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输出外援呢开始遵循量力而行的原则，并且同时开始接受了一部分外援。据不完全统计啊，1979年到1991年中国接受多边援助 2.3 亿美元，1987年到1989年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7716万元。1979年到1989年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组织援助1亿美元。中国还接受了一些国家的单项的援助，比如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德国政府同意给2000万马克的援助。然后德国一个高官乘直升机在灾区上看了一下以后，又追加了1000万马克。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卢森堡当时也掏了十几万美元援助中国。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自1979年之后的近20年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总额约 2.9 万亿日元，约合1551亿人民币的政府开发援助，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援助国，中国长期居日本对外援助的前两位，大概占日本对外援助金额的 10%。 当然一些中国人呢认为这是应该的，把它看作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放弃政府索赔的一种变相感谢。1992年的时候呢，日本内阁发表了新的 ODA 大纲，对政府开发援助原则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2000年日本政府取消了对中国的资金优惠划拨方式，开始大幅度削减对华的 ODA 贷款的资金额度，减幅呢是每年 20% 以上。中国呢也曾经一度减少了对外的这个无偿援助。在1995年5月份，中国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对来访的毛里求斯副总理兼计划经济部部长他就说过，说中国今后一般不再提供无息贷款。至于什么时候恢复了这个无偿援助呢，我这里没有准确的资料也说不好。那我们在这里梳理一下中国大规模减免他国债务和对外援助的这个过程。2000年10月份的时候，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32个非洲国家总额达100亿人民币的债务。2007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的总理温家宝透露说，中国累计已免除非洲国家欠华债务109亿元，目前已经承诺并正在办理的免债还有100多亿元。2010年2月的时候，中国减免了伊拉克债务的 80%， 那伊拉克呢一共欠我们是85亿美元，减免了 80% 呢就减免了大概68亿美元。2009年3月份，中国政府呢承诺向阿富汗提供的7500万美元优惠贷款全部转为无偿援助。2010年9月份，我们又提出中国将进一步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2010年到期未还的政府无息贷款，并向巴基斯坦灾区再提供2亿美元的无偿援助。中国慷慨的大手笔呢确实是有效果的。据非洲发展银行的数据呢，2000年中非贸易仅为100多亿美元，2008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9年中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没有全部详细的这个数据，所以对外援助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不能做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判断，只能过过嘴瘾。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并收藏红起点，随时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俩汉字啊，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